放肆周章深如潮水一般的汹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 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三十分钟的听歌时间的音乐导航，我是香辉。节目之余，大家想要跟香辉来分享好听的歌声的话，都可以来加小辉的微信公众号，大写的 DJ 香辉的拼音全拼0321就 OK 了。来说说今天第一首歌，这是赵传的《我终于失去了你》。这首歌呢是最早一批在咱们内地同步发行的港台专辑，曾经的曾经一度成为了许多70一代的爱逃课、爱打架、爱早恋的男生们的首选酷情歌，因为它足够男人、足够阳刚。而这种铁骨铮铮的硬派情歌，虽然说在若干年后由迪克牛仔有重新的来演唱之后，确实是不同的感觉了。今天我们继续要请出的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彭佳慧，《走在红毯的那一天》。 是他也好几年，看一看身边好朋友都有好姻缘，只剩下我，只剩下你还继续红上寒窑，我的十八年。有些事情像白纱的脸，微笑中流下的眼泪一定很美。走在红毯那一天，带上幸福的结，有个人厮守到永远是一生。 彭佳慧走在红毯的那一天，感觉上像是很怀旧的一首歌，有种自顾自怜的隐隐的伤痛，像慵懒却始终没有办法洒脱，听着总是认为是一种境界。彭佳慧的走在红毯那一天包含了一个女人形单影只的现实和对婚礼的美好向往。彭佳慧以高涨的情绪表达和标志性的铁肺唱腔，将情感的释放也是推到了一种极致，用音符把歌曲当中的脆弱心声深深地刻在了每个有着相同境遇的人的心上。歌声里是一个经历世事的人对过往感情的回忆，多年以后呢，想起曾经爱过的人，无关风月，也没有痛苦，只是一种淡淡的遗憾萦绕在心头。音乐导航，来听张信哲《曾经爱过》。 爱的心中着了火。

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让我用生命中最嘹亮的歌声来陪伴你， 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 广告之后，小辉继续欢迎各位能够回到我们今天的音乐导航。这个小节一回来的时候，我们来跟各位重温到的，这是成龙和苏慧伦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成龙、苏慧伦合唱的这首歌，曾经是飘荡在各个大街小巷，是被我们传唱过无数次的经典。绝对不是那种很甜很腻的情歌，每当听到的时候呢，心里就会有莫名的升起一种激动。只有经过岁月的洗刷，能存在到今天的东西，才是最真的东西了。OK， 看看时间，今天的陪伴就要跟各位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时间，小辉继续在这儿，欢迎你的持续关注。明天见。 有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引力？ 从我初恋那天起，些许甜蜜，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 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无处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人就像患重感冒，打着喷嚏发烧要休息，冷热交替，欢喜忧郁，乐此不疲。 叫人头晕的问题，什么叫爱情？它是那么的真实，又很可疑。 研究过许多誓言，海枯石烂，发觉越想要解释越乱。 所以说永远多长，永远短暂，永远任意看。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体验， 那滋味时而在飞，时而下坠， 个一个让你心，一个让你醉。 那么感情 赋予此累赘，有的很平淡，有的撕心裂肺。 是命运开的玩笑。